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呢一集嘅大軍閥咧，好難得啊！我哋咁多有咁有公共性嘅議題啊，咁啊，即係講完呢個海麗之後，講呢個兔丁啦，係嘛？咁我覺得好嘅，其實就亦都我覺得亦都見到就我哋個公民社會咧，其實都開始萌芽緊啊！尤其係我見到好似話呢一個讀媒係嘛，同呢一個眾志好似話喺社區裏邊合作啊，即係派嗰啲即係真係搞報紙喎，即係好似熱血時報咁樣搞喎。咁啊，深入啲社區，然之後去即係派啲實體報紙啦，咁樣我覺得呢樣嘢咧，即係其實講真，香港公民社會其實真係極待發展嘅，其實係有好多人覺得，即係唔知道自己有好多權益咧，係應該捍衞，就即係覺得理所當然咁樣認命。其實你如果海麗唔認命，如果認命嘅話，我哋唔知道原來咁多嘢喎， 可能之前已經認咗好多鑊， 認咗好多鑊。事實上係啊，即係你唔淨止房屋署呢啲嘢嘅，你酒樓都有㗎。其實喺度扮即係局你扮辭職，然之後又轉頭又請翻你嗰只咧， 再轉咗公司名啊嘛， 係啊， 跟住再轉咗個股東名啊嘛， 扮解僱咁啊， 跟住又唔交租啊嘛， 係、啊。喂，係啦，咁有一樣嘢我提提網友啊，咁我哋咧就而家 YouTube 嗰度咧又冇得直播啊，又要捱三個月啊，點解咧？咁啊，因為我哋唔踩呢一個 YouTube 23條。咁因為佢有好多即係而家有搞好多規矩嘅，咁我哋有個別嘅節目咧，因為犯咗呢、這個唔講咩啦，係嘛？即係我哋主要就係誤中啊呢、這個 YouTube 23條，我哋頭上面係有好多把刀嘅，你要知道係。咁我哋細心研究過咧，即係 YouTube 嗰個規矩咧，其實係仲惡過23條嘅，其實係。咁所以就冇辦法啦。咁所以我哋呢三個月內咧，又要喺 Facebook 咧嗰度咧就做呢、這、一個live 啦。 但係喺 YouTube 嗰度，你咁樣批評 YouTube 會唔會俾人再加監㗎？ 係嘛？咁我唔知啦。咁唔係啊，你批評 YouTube 咧？原來咧，其實好過講粗口喎，你知唔知啊？因為如果你講粗口嘅話咧，咁你係會收黃牌，唔俾你賣廣告嘅。咁但係如果你批評 YouTube 咧，咁竟然即係冇事。咁所以其實咧，呢個變相咧鼓勵緊我批評 YouTube 嘅。 係咩？ 嚇！即係相對之下，相對之下係咪？ 咁啊，之後揾第二啲嘢就去加你監嘅啫喎。 係啦。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既然係咁樣嘅話咧，尤其係我哋 Facebook 咧，我哋做 live 咧，你知道而家 Facebook 咧，喂，我哋真係好大鑊啊 ！Facebook 咧，佢又係近幾個月啦，就開始好積極咁樣樣啦，係去設限啊！即係如果你話你做 live 咧，佢唔係話好多 notification 咧，就派俾嗰啲即係 like 咗你個 page 嘅網友嘅。咁所以其實佢有個 upper cap 喺度，即係無論你個 page 有10,000個 like。同埋嗰啲咧，10,000個 like 咧，可能派出去嘅數量咧，派出去 notification 咧，其實可能都係派到2-3百個嘅啫。咁所以既然佢設咗限嘅話咧，佢有咁樣嘅變相打壓，鼓其實又係逼你去即係幫襯去啊，賣廣告啊咁樣樣。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我啲大家網友其實都希望網友幫幫手啦，唔係話課金啦，其實幫手出力去幫我哋 share like and share 啦，咁啊令到多啲網友係可以接觸到我哋節目，咁啊睇到我哋嘅節目咁樣樣，咁好啦，咁啊呢一節翻到嚟咧，咁我哋就今日我哋阿朱 Sir 咧，即係我哋呢個花生足球嘅朱 Sir 咧，就點唱喎，其實就咁佢就話，咁咧最近即係今日大公報有篇報導好過癮啊，我哋可以去圖先，係啦，呢、這個獨侵省港杯煽動仇恨，陳澤滔劉永康幕後黑手。咁其實咧，佢內文主要就係講啦，即係你話開國歌， 冇鬼邊度死得人㗎？咁呢啲鬼係咩人啊？啊，有好多暗毒嘅組織，好多港獨嘅團體策劃聯手，咁啊包括啲乜嘢啊？即係呢一個咧，就係香港力量。我而家先第一次聽過香港力量嘅實在。咁有個東九龍社區關注咗，我哋知啦。咁啊陳澤濤啦，咁仲有呢一個咧，就呢個社區網絡聯盟嘅劉榮康咁樣樣。咁其實佢哋就去組團啦。咁啊包括啦，如果你睇呢幅相嘅話，你又見到我哋熟悉嘅射呢周樹峰啦，係嘛？咁啊呢班友咧就去聯群結隊，咁就喺混入咗呢個人群中咧，去煽動呢、這、一個即係一啲球迷咧，就去噓國歌，咁啊變成一片嘅港獨紅海啊！唉，真係幾有型呢啲字。咁啊嗱，我覺得呢件事咧就幾得意嘅，其實就。你知道啦，大家而家都知道，其實而家都係呢一個新東啦，或者新東選舉嘅前哨戰啦，其實係。咁而劉榮康佢有份出選㗎嘛。咁嗱我都好擔心佢喎，因為其實如果你俾人哋點個名，你只係港獨組織呢，尤其是策劃人、組織人啦。 理論上簽個確認書嘅時候，你應該唔簽㗎你。 係啦。 係咪？亦都就算你簽唔簽都好，老共一定會 選舉主任咧，就會格渣嘅， 就一定踢你出局啦， 格鳩咗你去。 梁天琦嗰次佢係直頭係簽埋，然後 delete 曬自己 Facebook 所有嘅言論。 嗱，雖然佢最近啊劉榮康佢自己宣布參選咧，其實都講到明，哇！我即係今時作非啦，係嘛？我唔支持港獨啦，咁樣樣。咁啊，但係你知道咧，其實你而家呢個選到主任咧，其實佢就唔係話你講乜佢就信乜嘅。咁啊，我哋見 唔係，但係我覺得有古怪喎。係呢單嘢咧，從大公報殺有介事咁樣咧， 幫佢吹人氣啊，幫佢谷人氣啊， 報道呢樣嘢。喂，老實講，噓唔噓國歌同港獨同本土未必有直接關係嘅。 嗯， 當然你話即係全世界，即係我哋作為球迷都好清楚嘅就係、是，即係你通常就噓對方嘅國歌多。咁但係國際足協又好，即係歐洲足協都好啦，都係罰錢。因為老實講，你唔尊重人哋嘛。香港係奇怪，所以老共你自己好反省下啦。你播你香港隊踢波嘅時候，播首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歌嘅時候，自己人噓自己嘅歌，係咪覺得好奇怪？ 其實都唔係冇事， 係咪應該自己反省下咁發生乜嘢事啊？ 都唔係冇先例 的。你唔好將個責任嗱呢單嘢，我就真係雖然我對嗰幾個人我都好有意見，周樹峰又好，即係劉永康又好，呢班即係退聯阿哥都好。喂，但係都喂佢煽動到咩？憑佢哋幾條友喺你共產黨嘅角度係蝦毛嚟嘅，你而家幫佢咁樣大做，原本我都唔知呢段新聞，朱 Sir 都唔知，因為記者訪問佢啊屌！佢仲本來話想嚟講，不過諗住即係一節就冇，即係嘥下豬水時間，即係走趯趯啦咁樣係咪？喂，你咁樣去大肆宣揚，你問我問心啊，真係，我都好少會再睇即係香港足球啦，已經，我都噓，我都想噓，阿哥，點解啊？你唔好問點樣啊，你問點解啊？個 point 就係、是。播你嘅国歌嘅时候，所谓你嘅人民系竟然嘘你，咁你自己会谂反省一下啦。直接啲讲就系，你回归二十年嚟，你越收越紧个一国两制，收紧香港人嘅言论空间。唔好讲嗰啲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大家好唔开心嗰啲嘢住。喂，我唔嘘你。我都唔係人啦，係嘛？使乜劉永康啫？使乜陳澤濤啫？使乜周樹峰去鼓動啫？我去鼓動都得啦。不過我不屑同你做埋呢個望鳩嘢啫，係咪？無謂令到即係香港真係正式比賽嘅時候搞到冇主場啊，或者所有球迷都入唔到去啊。我唔係話我怕將運動連結政治。政治從來都是連結運動的啦，唔好呃人啦，阿哥。當年啊，波蘭啊，如果冇記錯，1978年世界盃啊，所有波蘭去睇世界盃的群眾啊，絕大部分啊係揸住呢一個嘅團結工會嘅旗嘅， 咁系唔系政治啊？你老共唔参加当年苏联嘅奥运会，系唔系政治啊？唔好同我讲政治同运动冇关啦、啊，政治从来都同运动有关。当年希特拉三几年话个奥运会，佢咪宣扬呢一个嘅纳粹主义咯，全部举纳粹嘅手势咯，去显示我哋德国人嘅即系重新站起来咯。又系咪政治啊？所以你唔好同我讲嗰啲废话，就话我哋唔应该即系喺运动里边讲政治，甚至乎而家足球总会嗰个行政总裁，佢有边博啊？鬼佬嚟噶，咪屌过咯，唔系屌啲球迷啊，佢系屌呢个政府啊。屌呢啲咁样嘅親中嘅傳媒，或者根本係共產黨嘅傳媒，你煞有介事佢咁講啊！特登將呢樣嘢煲出嚟啊，咪更加令到啲人嚇。我睇過啊，我睇過嗰個行政總裁唔記得叫咩名咋，佢有篇英文嘅 blog 㗎佢咪鬧緊呢樣嘢咯。佢話唔係唔單單係啲球迷嘅問題，嗰樣嘢都本來係冇問題，即係我哋都唔會阻止人去做任何嘢。大概意思係咁，亦都唔鼓勵啲人應該去做呢樣嘢。但是他说政府这样的回应，这样的处理手法，包括由中央政府勒令这个国歌大家要即是肃立啊，即是唱的时候要严肃啊，成成的这些东西，再加你这个政府这样的态度，将这件事煲大他，我都玩你的。喂，其实这个是弱势者的权力来的，唯一就是我看长波，我咪嚟嘘你 啊！ 我表示对政府嘅不满，所以你自己唔反省下。喂，今次我同情嗰几条友喎。 喂，邓小平话共产党骂不到啦，你而家嘘又嘘得到嘅。 系邓小平嗰阵时因为权力玩，所以共产党骂不到啊嘛。 即系证明就系邓小平比呢个习近平更加有嗰个理论自信啦，系嘛？ 唔系，除此以外就系话，点解突然之间而家呢段时间又再大公报出呢一篇咁嘅报道出嚟？佢其实系话俾你听，喂，如果将呢一样嘢连结埋最嚟紧将会出现嘅政治事件，咪就系呢个补选咯。咁 其 实 就 你 要睇时机啊， 出嚟咯。 你要睇时机啊。其实好地地点解无端端要翻炒呢单新闻咧？ 佢都唔系翻炒嘅系嘛？ 近排嘅啫， 唔系佢即系 最近省港杯啊嘛。 哦，最近省港杯。咁其实你呢、這个就真系咩啦？嗱，你唔讲冇人知嘅，其实系你反而变相帮佢哋宣传。 都知嘅，係咪？ 唔係，但係好多嗰啲足球 啫， 唔係好多足球。 唔係咁，佢哋都多謝我哋，即係而家節目又幫佢宣傳啦，係咪？ 唔係好多足球 Facebook page 咧，佢哋都會講呢一樣嘢，但係佢哋嘅重點咧就係放咗喺香港贏廣東2-0呢一樣嘢嗰度。咁至於咩？ 但唔會有人留意劉永康啊？哦，你有選啊嘛？我投你一票咁樣樣，唔會啊嘛，係嘛？ 因為散曬啦嘛，同埋而家啲人嘅焦點都唔喺呢一度，咁你不如集中翻講場波好過啦。 係咯，都冇人 highlight。阿刘永康佢哋两个出嚟， 唔系我重点咧，其实真系想讲老共咧， 系 即系我哋都系鸡蛋与高墙之间，我哋永远选择咧就企喺鸡蛋嗰边。 吓、 啊，喂，个重点系在于，喂，我哋又有玩过雨伞运动啦，又掟过石啦，你又咁样煞有介事咁全面嚟打压我哋，包括喺街头， 嗯， 包括喺议会修改议事规则咪系咯， 嗯， 系咪跟住滥暴？濫告、濫局都有坐監，咁我喺球場鄉下，你國歌有幾大件事啊 ？Relatively 啊，相對嚟講啊，我宣泄下不滿啊，我而家玩到連鄉下腳歌都唔得。我嘅重點係在於唔好倒果為因咯。點解嗰啲人民會係針對你呢首國歌？如果呢首國歌係咁有歷史政治嘅意義，嗰位阿哥田漢都不厭其煩講多次，係咁樣枉死嘅喺文革嘅時候。話我哋本來應該係攞幾分尊重，大佬都唔想玩人首歌啦，阿哥係咪？即係佢都話曬作者嚟嘅。喂，但係而家有冇辦法？逼不得已啊，你推我埋牆角啊！所以嗱。 今日 Anthony， 你本来我话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你个反应最快啦。你话如果刘永康啊，系能够成功地参选到咧，就好古灵精怪啊嘛。 嗯， 系嘛？你嘅说法 变咗就其实系呢一个大公民会帮佢镀金，系嘛？咁你又入到闸，但系你又可以做到插飞角，唔一定系鬼。但系你有可用之处， 客观效果上啦， 因为你 未必系刘永康嘅主观意志嘅， 因为其实你已经系 more than somebody 啦嘛 ，more than 即系一个普通人啦嘛， 喂，所以老共，如果你话要全面打击本土同埋港独派嘅话，刘永康喺省港杯做咗呢一番嘅嘢，你大公报亦都唔，你唔报道我咧真系唔知嘅， 嗯， 你仲俾佢继续参选， 嗯。 即系唔似你嗰套一致嘅逻辑啊！我嘅怀疑喺呢度啫，即系你嘅怀疑喺呢度啊！我帮你诠释下啫。咪理论上你应该系一致噶嘛？嗱、 嗯， 佢开一个歌，佢鼓动人去，咁你写篇文去 X 交叉 Y 佢、 嗯。 OK， 嗱，佢而家话参选新亚东补选啦，咁、 嗯、 你有确认书噶嘛？ 嗯 OK， 或者你个选举主任会去做审查噶嘛，政治审查噶嘛。 嗱，如果个政治审查， 咁你应该 DQ 佢啦。 系啦，应该系嗱。嗰、那個時間 你唔 DQ 佢 嚇，嗰、啊那個 timeline 係咁計嘅。佢上次就悔改咗啦嘛，佢悔咗，我已經唔支持港獨噶啦。咁而家大公報踢爆佢，又港獨咯。 屌，關咩港獨事？ 唔係，即係咁樣以嗰個邏輯計。 鄉下國歌等於港獨？喂，你咩邏輯啊，大哥？喂，理論上老實講，老實講，共產黨有時嗰啲邏輯咧，就好撚難拆解。 係啊，其實我哋都係產毒嚟嘅，其實。 共產黨喺理論上面係冇任何邏輯，但係佢每任何一個動作都係策略性嘅。 冇邏輯係有， 所以唔係咁，所以你見到任何一樣呢一啲咁樣嘅批評或者宣傳嘅時候，大家係要連結翻未來，究竟佢哋。即係有啲咩事發生，去預想翻佢做呢一個佈局，究竟係為咗啲乜嘢啊嘛？咁所以你頭先所講嘅嗰個係其中一個諗法，就係話要用佢去到煲起佢，然後真係拆泛民嘅非此其一。但第 咁最好唔係啦， 係咪第二樣嘢要講嘅就係、是、即係阿盧瑞兆曾經何時都喺呢個台嗰度都講過，其實佢係要令到香港人習慣失去自由啊嘛。 嗯， 咁習慣失去自由嗰陣時就係話喂。香港國歌都唔俾，就係話你連表達自由嘅公開表達自由嘅嗰一樣嘢，要你習慣失去啊！ 唔係佢而家咧，同03年咧23條嗰陣時候咧，我哋成日講一句嘢噶嘛，叫温水煮話。 嗯， 慢慢煮到你咧，都唔係好，即係已經習慣曬嗰啲水温啦，跟住咧就已經死咗啦，咁樣係咪？即係煮死咗啦。佢而家就唔係，佢就係兩嘢就已經攤到最行個火。 嗯， 而家佢嘅動作係咁。 等唔切啦，因为其实咧系而家已经系回归咗廿年啊嘛，廿年嚟讲对于共产党咧，其实系一个关口嚟嘅。佢觉得要有一啲嘢咧 achieve 唔到啊，即系而家系落后咗，譬如23条啊咁样样，从未做到啊，屌廿年咯，仲未立到23条，有冇搞 Q 错？而呢个习近平佢觉得佢自己能人所不能啊嘛，以前啲人做唔到嗰啲垃圾，但系我唔同啊嘛。咁佢所以一定係急於求成，佢係做得更加激進嘅，佢係。 唔係你睇佢喺國內嗰啲舉措已經係。 係啊，你點樣清退低端人口啊？嗰啲手法啊。 即係唔好話喺處理香港嘅問題上。即係其實國內嘅問題，佢嘅處理手法，包括打貪啊，即係清理低端人口啊，或者係嗰陣時候即係呢個暴力救市啊，嗰啲咁嘅做法，喂，其實係夾硬嚟噶嘛。 嗯。 已經唔係同你講緊道理㗎。在共产党的眼里面、 嗯、 在他的脑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权力两个字、 嗯、 我有权我用尽，我睬你都傻、 嗯、 他对自己有自信，一个面向大家可以这么看、 嗯、 第二样东西就是其实他都很怯、 嗯、 很怯懦，所以他一定要夹硬地做这些东西，包括国歌的问题，包括23条的问题，包括你即係搞修改議事規則，包括咁樣濫捕、濫判監嘅問題，我哋就覺得呢個係嚴冬。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即係一個同錢幣都有兩個面，另一面其實睇到，其實佢都好虛怯。 嗯， 佢用盡任何手段， 嗯、 要嚟喐我哋，希望好似劉瑞兆嘅講法，就等你慢慢習慣。 失去自由， 而習慣 嘅感覺， 而你習慣咗之後，你係改變唔到個現實咧，你就會承認呢個現實，認命噶啦嘛， 同埋犬儒， 係啦， 同埋犬儒啊，喂，呢樣嘢先係香港即係最大鑊嘅問題。所以我成日都話，我哋而家呢個時候應該做咩咧？就用翻當年蔣經國對付共產黨一樣嘢，戒急用人。沉住气， 亦都好似阿谭博成日话斋嗰个叫做系苦撑待变，系咪？即系你攻唔到就要守，呢、這个好简单嘅，呢、這个就 系、 是。 唔系你面对一队强队，即系丁组球队。 唔系话我哋强啊，佢而家系全球第二强啦，已经系去到。 好啦，你面对即系而家英超排名第二嘅曼联，咁、 啊、 你点样踢咧、 啊？ 你同佢斗攻啊？ 嗯， 咁你输10-0、13-0，你大佬你丁组球会，你随住业余球队嚟啫，大哥，你梗系死守啦， 拍大巴咯， 你梗系等佢出错啦，等佢轻敌啦，系咪？等佢骄兵必败啦，最好就系、是、即系龟兔赛跑咁啫嘛。点解苦撑待变？点解系要即系呢个戒急用人？喺面对严冬嘅时候。你是要打德國波的，德國波的意思就是要有紀律，踢得保守一點，起碼我不輸，我不輸就已經是贏了、 嗯、 現在你是這樣搏，即是用賭錢來做例子，屌你長長馬你都賣，馬會當然是多謝你了，你都已經不好運了，是吧？你又不是很懂的了，同樣道理，你面对一个强大的对手的时候，你是要有谋略，而不是好像那几个阿哥都要批评两句，就是你不断抱屈他嘛，王鸠。所以我是有怀疑，我不敢怀疑，都不想怀疑。喂，你明知他现在这么癫，借民族主义来玩我们香港人的时候，你还去嘘他？ 嗯， 你真系俾位佢入？喂，我已经印证咗啦，大公报无端讲嚟做咩啫？系咪？咪我都好唔妥啊！我去到球场，我估我都有六七成机会，我都嘘啊！喂，但系如果你睇翻成个大局嘅时候，我哋系唔应该咁搞。 咁啊，《孙子兵法》都有云啦，锐者避其锋啊嘛， 《孙子兵法》都有云啊，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嗯， 你个老毛泽东嚟， 嗰、那个系毛泽东嚟啊！ 毛泽 东佢自己演绎咗呢一个《孙子兵法》啫，即系佢自己熟读呢个《孙子》，咁然之后佢自己走去讲啫。 哦，系 系 后面敌皮我妖啊嘛， 系嘛？敌住我妖，唔系话敌皮我妖，敌住我打。 哦，即系佢重新演绎过呢个《孙子》 《孙子兵法》，佢全句 搞乱咗添。 佢全句就咁讲嘅，就系治兵如治水，避者如锐者避其锋，如疏如道疏，弱者失其虚，如竹掩咁样。佢咁嘅讲法 咁啊， 就 咁啊难明啲啊，孙子兄都系老毛嘅讲法，系 layman 好多，唉，唔怪得可以整变咗做无语录啦。 论持久战啊嘛，佢中意讲， 大佬，即系讲开老毛，佢身边有两本书啊嘛，佢晚晚都睇嘅。即系除咗系鲁迅嗰本之外，即系嗰啲全集之外咧，第二本咧就系呢个《资治通鉴》。 嗯，系啊， 嗯， 就系讲啲帝王术啊嘛。 系啊， 所以佢基本上系一个性格上好矛盾嘅人。吓、 啊， 即系佢或都可以咁讲，佢嘅心理，佢嘅意识形态，系竟然系混合咗呢一个嘅鲁迅。同埋呢一個嘅《資治通鑑》入邊嗰啲帝王，魯迅就好激情嘅，好激進嘅，好有批判性嘅，係嘛？《資治通鑑》裏邊講嘅嘢，雖然我冇認真睇過一次啊，屌，唔好話啦，一個 chapter 咪睇曬啊，大佬，因為太難啦，中文屌，嗰度係講緊帝王嘅權術，佢兩個咪結合咗。兩個結合咗嘅，所以有文革啊嘛，啲人喺度分析緊佢啊嘛，屌，跟住啲人仲好笑。即系讲开就讲啦，就话喂，如果鲁迅未死，个下场会点啊？咁 样，咁啊喺监狱啊嘛， 系，屌真系， 哇！呢句先係經典嚟，我估應該都唔會係假嘅。 唔好似田漢咁樣咯，即係佢你做咗神又點啫？係咪？當佢要有政治需要要製造敵人嘅時候，你又避唔到噶啦。 所以有啲人話政治都唔係人玩嘅。 啊呢个系郁文讲嘅， 系咩？屌咁大镬！咁、啊、我唔可以话佢讲十句嘢有即系九句都系鸠吹嘅，系嘛？咁佢咪啱玩咯，因为佢唔系人嘛，本来得未啊？系嘛？我啲又唔啱玩啦，太老实嗰头嘛，太冲动嗰头嘛，有时啊，即系系嘛？太正直嗰头嘛，太有人性嗰头嘛。你话我去西方，可能选个会员好啲喎、啊，屌！即系大家你觉得你有 integrity 喎、啊，系嘛？即系会研究一下你啲逻辑。 唔系啊，你睇呢个 House of Cards 都系仆街嚟嘅，真系。 咁啊系，所以政治真系确实，唔系正常人玩嘅。 唔系你而家见到啊 Donald Trump 就系啊。 喂，讲开 啊，我哋嗰阵时候我哋做教徒都成日讲噶，耶稣点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当阵时嘅犹太人。就真係驚佢做猶太人嘅君王啊！屌你咪真係權力鬥爭咯！ 嗯、 開頭鋪紅地氈俾佢進入靈耶路撒冷噶嘛，跟、 嗯、 住就覺得佢太受歡迎啊嘛。嗱、 嗯， 我當呢個故事啱啊，聖經故事都唔係吹噓到作出嚟啊！屌大佬，喂，都可以用政治嘅面向去睇啦，因為你搶緊嗰班阿哥嘅權力啊嘛。 法利賽 作為呢一個嘅反對派嘅領袖啊嘛。谂住推翻呢个罗马政府嘛，所以咪喐咗你咯，仲系自己人喐添啦，就系咁咯。好，今晚时间差唔多啦，系嘛？ 嗯， 你仲有嘢想讲啊？ 冇啦，得啦，系、 okay, 啦， 肚饿啦，龙同我都 OK， 好， 未食饭啊，大佬，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